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一期的《不要听了，滚吧》Podcast。我叫 Alex，你叫 Sophia。啊，大家好，我是那个 LA Melody，我是洛杉矶 Mel。 Jackie 是也是 LA 的，是不是？ 她是夏威夷女郎。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女郎 Jackie。 So absurd。Okay。 我们是 这句 完 话仅代表 Jackie 个人对这个 podcast 的观点 Come 了。 on, Mel, how could you do this to me? Can you believe it？ Literally can't. 我们今天第一期的主题是西餐妹的经历。 Potato Queen，土豆皇后，我也不懂，就是它这个翻译为什么是这样？可能因为土豆是黄色，然后 没有 rice 是 人，literally， 白色。 从来没有人听过有人这么翻译过。 有啊，有很多 Potato 人 Queen 讲土。 就是西 土 餐 豆皇后 妹啊！ 啊，那个 Rice Queen 叫怎么讲？ 你皇 中 后， 餐妹吗？ 雅餐妹好了， 我们这个 podcast 没有，就是说想要攻击任何人的意思 没有，就是只以我 ，right？ 们两位白女的眼光在看整个这个 精 事 神白女啊！ 情。对，没有，我们就是 我 本。 其实还好，我是战狼，我是 Chinese，给大家先澄清一下， 我们 还那个 你不要混淆自己的定位，这样观众会很 Jackie。 confused。 Jackie 这边他怎么讲，仅代表他个人观点，OK？So， 你以为你是芒果台的后期吗？ 我是杜 仅 华 代 不用 表 啊。 你是个人观点。 那个真的还蛮好，right？ 你有看到那个介绍就更好笑吗？说杜华女士为了红，在南昌最繁忙的街道 哦，走了3年。OK，我觉得这一期录完之后，应该所有人律师函都会收到。西餐妹就是喜欢白人的亚裔同性恋， Yeah, 然后 Rice Queen 呢， which 大 means 概 almost 每一个亚洲同性恋。 That's not true，有些是 almost Sticky Rice 啊， low 什 很 么 多是 Sticky sticky rice？ Rice 哎， 什么？OK，你说，Yeah， 很多 Sticky Rice 就是只是， 是亚洲人。 对，就是亚洲人，只是亚洲人。 这一段可以播吧？你每一段都要掐我们 Melody 女士，万一 你这话根本过审都过不了，好不好？到时候传上去，就录了几个小时，就根本因为你说那两个字 掉吗？ ，OK。 我 Melody 主播整个人就是 Pussy，她定位 California Pussy Girl。 Mel 非常的那个 你知道 conservative， 我们 Hawaii 就是 passionate 奔放，you know。 是， 这一段要讲多久？就赶紧结束他的 定 对， 位。 赶快 你这 ，OK， 一时要讲 然 多 后。Potato，Rice Queen 就是白人在爱亚洲的，但是基本上就是 久？ 能够符合这种定义的，就是说算是比较极端的一些案例，就是 就 you know 基 是， 本上就是只吃亚洲人或者是只吃白人这样，但是如果就是有一种大概的 preference 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就是不会被归类在这个族群里面，对吧？ 对，一般能被称到 Rice Queen 的，就是 Jackie 主播这里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不要吃， 就 因为我 是 们 远离，to be honest，Rice 丧命或者 Queen 真 是 的是有一点， 德性 都有一点 的。 ，Yeah，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点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有点那种，you know yellow 极端， fever， 对，甚至可能丧命，没有，是真的，就是你那个啊，我在蒙特利尔留学嘛，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蒙特利尔出生的嘛，然后我们这边蒙特利尔，就 Jackie 主播，这边加拿大蒙特利尔，之前那个 Netflix 很火的那个 Don't Fuck with Cats，就是啊，就那个加拿大人 Rice Queen，然后杀了那个中国留学生，也是 gay 哦，一对 gay 哦， 好可怕 冰恋，把他尸体剁掉，藏在冰箱里。 ！Oh my 而且是 god！Oh my 直播，所以大 好 家 吓人哦！ 不要去招惹 Rice Queen，他们真的都有点极端。 这个也是很 extreme 的一个例子啦。我觉得就是在 you know hook up 的生涯中不吃到 rice cream，我觉得也是比较难 可 去 能。 避免的。对，比较难去避免的一些事情，因为基本上你可能就是那个资料上或者你的那个照片上，只要沾上那种 Asian 一些，you know，可能你资料上写自己是 Asian，然后就会有那些 rice queen 就会给你打招呼啊，但是你也比较难以去分辨。我 Honestly， 觉得， 就是 Jackie 主播现在就转型成你知道美女，然后我其实有摆脱掉 就是 Rice Queen 这个族群，哎，我真的有成功摆脱掉，讲实话，就是之前大多数亚洲 gay 上 Grindr 在国外，就是都肯定会被很多 Rice Queen， 你知道吗？就是聊天， 嗯， 但是自从我就是留了长发，然后化妆之后，变得像 you know Slay Jackie 主播，然后我整个，哎，我摆脱掉了那个 Rice Queen 和老同那个族群，超开心的，就他们不找我了，他们对我定位就是 trans， 虽然说 Jackie 主播澄清一下，我本人不是 trans， 我只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同性。 Jackie 主播还要澄清一下自己不是 trans。OK， 我想说的是 ，Jackie 主播这个也是兵行险招，就是大家也不用，大家也不是不用，就是为了避免那些 Rice Queen 就 you know 去戴假发，然后化妆穿裙子。 我是真发， 对，然后我就只是给 you know 大家这些亚洲同性恋讲，就是说也不用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避免一个极端的一个族群啊，毕竟每个人可能， 我想 Melody 不是在走这个， 就是很难摆脱 Rice Queen 和老头这两个族群吧。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年轻的 TXL 都会有的困扰吧，你少把矛头这样指向我， 整个 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的整个定位就很会被老头找啊。 OK， 大家来讲讲良心话，就算你在国内用 blue 的，我因为没什么就是用那个 blue 的那个经历，大家在国内用 blue 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可能是类似于那种假照片啊，或者是比较年就是中年的一些 TXL 的一些族群啊，就会看到一些年轻的同性恋的话，我觉得就会主动去打招呼。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都会被一些 Happy 主播没有遇到这些事情，哎，不太能 肯定是有啊。Let's be honest， 谁没有啊？我觉得50岁的人也会被就是60岁的人骚扰吧。 这个逻辑其实也蛮合理的。 对啊 ，OK， 那讲一讲你被年纪最大的骚扰，就不用骚扰啊，就是被年纪大的hit up。 OK， 讲实话，就是在我没有转型前，就是确实 没有转型前是怎样？是寸头吗？ 差不多，因为你看过啊，就很直男啊，就那种 twink， you know？ Yeah。 那 twink， 你 you know 就 Asian twink 就是一定会被 elderly white 给骚扰啊，你知道吗？ 也不一定，有一些丑八怪也是， 一定会被骚扰的。我跟你说， 有一些三分的也不一定会被骚扰，他们其实也没有这个担忧啊。 没有啊，我们要跟大家澄清的就是 Rice Queen 就是会，就是你只要是个亚洲人，他都可以吃下去。 嗯， 你知道我们 也是未必吧 ？Oh my god， 怎么可能？ 他们也不是瞎子。 No， 他们是瞎子。我们这边广为流传的一个Matthew， 就是啊，他就是什么亚洲人都吃，然后得各种性病哦。然后最可气的是，最可悲的就是那个他现在还就是可能是玩腻了，但我们大家也知道这种人是不会收心的。然后他又找了一个在渥太华的亚裔留学中国留学生，然后那个留学生我们跟他讲什么，就是说这个人乱吃什么他都不听我们了，他就属于那种都是我男朋友讲的，对，你们讲的都是污蔑他，我就是要跟他结婚那种人。你知道殊不知怎么着，前几个月那个就是得性病的 Matthew 他真的跟那个中国留学生求婚了，他还答应了 啊， 你不觉得ridiculous？ 而且那个中国留学生是为了他哦，把我们这些好人家全部都拉黑，因为他不想听我们讲他的不好。 对，这就讲到 Rice Queen 的另外一些特质，就是有一些真的是比较极端的一些 Rice Queen， 他们就非常的 manipulative， 非常的就是会让你就是相信就是他所说的一些事情，有点类似于国内现在可能讲的话就是叫做 PUA。 Yes， 我刚刚还在看 PUA， 就是你有看非正式会谈吗？ 没有， 非正式会谈里面有好多 gay， 你知道吗？ 我大概知道。 然后里面有一个，哎，非正式会谈两个意大利人都是 gay， 之前有一个迷精彩，我觉得完全可以讲他的坏话吧，不是坏话，就是爆他的料吧。 再次声明一下，这个仅代表 Jackie 女士就是自己的看法哦，我因为没有看过这个，没有 OK， 看过 我们。 这个 TV show，所以我也不了解这其中任何的 T。So，哎，但是你真的蛮红的，也说到 Jackie，我没有收到过就是粉丝给我的私信，哎，我很少收到粉丝 OK， 给我私信， 既然 我。 cue 到 Jackie 主播红这件事情，我又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Jackie 主播第一天来到加拿大，从夏威夷飞到加拿大的第一天，在厦门转机，从夏威夷飞到厦门转机， 好心酸哦！这一趟坐了有20几个小时的飞机吧？ 因为我们夏威夷没有直飞 Montreal 的航班啦，然后呢，就 明 在 天就 厦门。 有。 在厦门转机的那一天哦，只转机12个小时，Jackie 主播就在路上行走匆匆，然后看到了一家甜品店，坐下来吃起了我中国传统美食芋圆。然后呢，我开始打开微博，就看到一位粉丝说："Jackie 主播，刚刚是你吗？我在路上看到 Oh 你。" my God！这个故事之前已经给我讲过了，现在讲这个故事是要干嘛啊？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有多红啊！就 但 Jackie 是 我有多红啊！ 现在这个红已经过气了，现在发一条微博，大家就是零评、零赞、 OK，我不 零转 争这 发， 件事情，我 可以 啊 掐掉了。 是有点心酸了，这件事 真 情。 的是，就给大家有时候就是很认真的分享一些，就是很正经的一些东西啊，就人文社科类的 他们 知 不 识 care 之 哎。 类的，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大家真的不 care，就除非你要发一些自己什么，hook up 的经历啊，然后今天跟谁 dating 啦，然后谁的八卦啊，大家就只有对这些感兴趣。所以这些网友也是还蛮， 还是蛮高级的，是不是？真的很有文 化，是不 是， 是？ 对，就免费给大家分享一些很有内涵的东西，但是大家没有人要听的，然后。就只能就是逼那些博主们就是走很高级的一些路线，没办法，因为 sex sells。 现在整段话已经 sarcastic 到我已经有点 get 不到底哪一个是在双引号了。 你说保存照片吗？ 对啊，就会有那种 sociopath 把你照片都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啊。我感觉我就是我应该每天都有一些人看在看着我的 Instagram 打飞机。 我觉得。你早期的一些 Instagram，其实让人看了之后还蛮难硬起来的。 你把话给我讲清楚。 天呐，我今天怎么一直在咳嗽？ Coronavirus， 我看是有可能哎。 完蛋了！你 Coronavirus，纽约阿姨可以讲吧？她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很愿意牺牲自己的，但你这个 pussy 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就是如果情况对的话，我也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啊。 你不是就是你，我们聊一下近期吃到的最优质的西餐好了。 近期多近期吗？最近半年。 你认为的近期都可以了。 一开始是我讲吗？ 嗯哼， 这个近期这还蛮近的，因为 就是昨天， literally 昨天，OK。 我就是故意要抛你这个梗啊。 你就是故意要 cue 我讲这个事情啊 对 ？OK，fine， 啊， 那我给大家讲啊，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讲，我本身也 对啊。 在微博上有讲这个事情啊。So 昨天我就是在 on Grindr，因为就也没什么事情干。Blonde guy，我好像之前没有就是 hook up with blonde guys before，因为大多数好像都是黑发哎，说实话。 好夸张哦，Blanca 也太多了吧？你继续讲。没有东西讲 真的没有东西讲哎，hook up 有什么好讲的？要给大家讲细节吗？然 对 后 啊 就把 ，TF 它 都要听这些啊。 啊，因为我觉得，就除非是一些什么有趣的，或者是就是很尴尬的、很难看的那种约炮经历， 没 可能才 有， 会比较。 你要想这些 TX 要听什么，你就要描述他的那种 body 长相，他们就想听这种，让他们幻想，他们也可以操 对， 的。 就个子还蛮高的，他大概有 6'2", 没 可 有再 能 给你一 换。 些反应罢了。 增加节目效果， 对，我是那个 B two，就是你要干笑，哈哈哈哈哈哈。 哪个 B two 啦？小 S 的那个 B two 吗？ 当然小 S，还不然还有 你 谁 是？我看你是阿米老师。 啊？嗯，这梗太冷了。 Anyway， 他就 OK。那要说长相的话，就还 OK 啊。我觉得长得还蛮帅的，其实。然后金发蓝眼睛，6'2"，换算成公分的话，应该大概就1米88左右吧，1米86 I don't know。然后身材没有到很 muscular，但是就是属于那种比较 lean 的感觉，怎么说精瘦吗？ OK，那他是 twink 吗？ 他不算是 twink，哎，我觉得不算是 twink，他，我觉得分类可能分到 jock，因为他年纪应该不是 twink，可能是 early 30s 或者是 late 20s。 Oh my god！不要说在听的观众们了，Jackie 主播听的都心动了。太夸张了吧，6'2" 哦， 6'2"， 蓝 个 眼。 子高真的还是加分项啊，对 还是 吧？ jock 哎，jock 这个词一听就硬了吧 That's true, yeah. ？Oh my gosh，lucky you，Melody。 其实就是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吃到比较优质的， 哦，就是乱捅一番是不是？ 就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然后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literally 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然后 你怎么 anyway 听过？ 就很差体验，因为在这种时刻我把冒着生命危险的 hook up。然后他竟然还给我就不好好做哎， 什么叫不好好做？你展开讲讲啊！ 就来了之后就等着我在干很多事情啊，you know， 写作业吗？打扫 对， 卫生。 写作业呀，打扫家里啊，又还要洗马桶，这样 是 才 认 能 真的吗？ 生活的重担全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天哪，你真的是 Melody 康永哥， 就 在家 变， 里刷马桶。 然后做完之后，马上我律师函寄到他家了，就告他啊，没别的， 我 你 是有 告 在 他合 听 理 的， 吗 我一点都不夸张，听上去像是 Melody 主播会做的事情。 ？Smile 是 Smile 本人，你没什么讲的吧？有男朋友之后好像就比较。 就反正 Jackie 主播现在有一位直男，非常直男的白人男友，我已经心很累了。这期就先抛开再讲，我不想谈他，我已经累到感觉一定会分手。然后可以讲一下，就是半年前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哇，Jackie 主播刚从夏威夷转机厦门飞到加拿大的时候， 又讲过了，讲过了。 然后呢，刚到加拿大出来 fresh off the boat，刚下船到加拿大的时候， Literally, oh my god. 天哪，我真的是每周甚至每天都开张吧。 近期可能是我从纽约回来之后吧，还是之前啊，忘记了。反正 OK，观众 就是在美国疫情开始之前。 和谁？ 和这边的一对 couple， 你仔细描述一下，让讲一些 TXL 想听的东西。 Oh my God，threesome 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哎，具体的 detail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然后这对 couple 就是一个 Asian 加一个白人，他们两个人好像已经结婚了，两个人是 college sweethearts，他们两个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 dating 了，然后之后就断断续续跟他们就是有在保持联络这样。 我感觉道德底线高的 TXL 听到他们已经结婚了，应该已经准备报警了吧？ 哎，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是我去，you know， 你就是 当 sabotage their life。 no，他们就是 open relationship，他们我不知道就是他们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从一开始就是 open relationship，你知道吗？那个就是那个白人是 top，然后那个 那个 Asian 应该是就是 verse。 你们听听看，Melody 主播玩的有多疯！你听听看，人家是个不合法。 这单人讲了，我自己都会害羞哎。我觉得第一期没有必要给大家讲出这么猛的料吧。第一期把都已经讲出来，之后还有什么讲的啊？ 是三人嬉戏追逐打闹。 呀，三个人就是在奔跑，这样没别的。 我本人以前是很排斥 open relationship，我最近因为跟我这男朋友有很多矛盾，我搞得有点想 open。 你觉得他会接受吗？ 他不会，就是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想法在转变，我就会觉得，因为当你很烦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会不想跟他，玩耍，你知道吗？那你们， Yeah. 玩耍方面的生活不好的话，那就会更不好啊，整个 relationship。而且，Oh my god，这可以讲吗？因为他原来是直男，所以他的不惯常。 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留在后期讲，因为这个感觉很不卫生的一个话题。 对，这个可以抛出来，然后以 对， 后。 我觉得就是 hygiene 这个话题完全可以做， 对对 就 对 是一期 ，TX 的 很 hygiene 很重要。 so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我想到一个，就我跟你讲过，就是跟他谈了半年，但其中就是那个法国某 TX 要来 Montreal 找我玩的时候，我们去 club，我不是要就是跟别人大垃圾吗？ 这个是可以讲的吗？这也太没有道德底线了吧！ 我觉得这个很 OK，虽然 这个 说。 是已经有男朋友的事情了，哎， 你还 sabotage 人家的 marriage life 哎， 他们是 open relationship，他们主动邀请我的，so different。 我是觉得做完是有点 guilty，但是我感觉我仅限于垃圾啊，因为我还是有道德底线，我并没有做一些， 但只有大舌吻，其实好像还好，对 没 吧？ 觉对吧？因那个人。 Well, Alexis Rose 就曾经说过，如果就是 in your dream 或者是 with clothes on，它是不算 cheating 的。 我也觉得，但是 我 那个 觉 人， 得，yeah, me too。 他要把我拉到厕所去，然后我到厕所那一刻我就清醒，说我自己是纯女良家妇女，我什么 对， 都有。 你给他 对， 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直女。 然后我就走了。他有 那要讲一下，就是那个人大概长什么样子吗？ 我拉圾了两个啦。 Oh my God, you whore！ 什么？不要 我 让 都 你 不知 在 道有这个事情哎，你直接给我讲了一个啊！ 我讲两个吧，就是因为他那个 Montreal，你知道 Montreal 有 gay village，就是这个地方很开放，就是他很多 gay club，然后他太多，但是并没有很好玩。然后我们去那个是比较好，算比较好玩。但是呢，Montreal 就是问题是有很多直男在 gay bar 里面、gay club 里面，然后那个 gay club 巨大无比，就是有3层楼，OK 2层啦，第一层是放衣服的，然后二和三是。就2层、3层，一共有3个大舞池，然后 听 我 起 就 来 是， so much fun。 对，我就，然后第三层舞池最无聊了，然后我就在下面2个舞池，就每一个舞池拉起来一个人， 啊，这么夸张！ 还好啊，我拉起真的还好，我连就是也没有摸来摸去的，you know， 天 然后 哪！ 就第一个拉起的，因为灯光真太暗，但在那个反正那个灯光很暗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真的，天太，Oh my 喂。 God，yeah，但第二个我就觉得。还好，有点阿拉，我不是很吃阿拉伯，你知道吗？ 哦，是吗？我都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啊， 这 阿 个我 拉 觉得 伯 可 这个 以讲 经验。 啊，但是我觉得我不行啊，Aaron。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哎。 哦，突然讲到这，我想起来，就是我去那个 strip club 的时候，那个 male strip club，我有那个花钱BJ 那个 stripper， Oh my God！花钱你吹他？ 我追他。 你很夸张哎，花钱你追他合理吗？花 他 钱还是 应该， 他追你啊？ 可是那个钱花很少哎，只有10刀还是20刀，我忘了，是加元哦。 10刀可以买来他追你了。 所以我跟你说，Montreal 这点就是好，它就是因为它竞争激烈，它很便宜。我朋友说他在 LA，就是那种只给直女的 male strip club，什么要50美金什么才可以来跳舞。 啊，50美金才可以跳舞。 对，然后我那个是10元10加元，然后他就可以来跳一首歌的舞。然后中途我就给他，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那是人生 top 3的体验哎，就是你知道那种 你不会是办？哎，你不会是当着就是所有那 当着 个， 所有人的面 当着所有人的面吹他？ 他有一个半开的房间啦，就是有人要偷看是偷看， 就 但是。 门是虚掩的。 对，但是大家也不太会好意思偷看，但是我的朋友们是来偷看我，我也看到。 Oh my god，这也太夸张了吧！ 然后呢， 我觉得很尴尬哎，就 我 是。 当然只是说，我只想花钱买个体验，但是当他那个到我嘴边的时候，但你自然会忍，自然而然就忍不住上嘴啊。 你明明就是买的时候就， 哦 no，我的 intention 是很 pure 的，因为他的。乐器真的很香，就是而且 哎呦， stripper 都是有挑过的，真的那个形状、长度、粗度，我说乐器的长度、粗度、形状和香味完美。 Parfait，perfect。 这期不能播了，这期这个话题很大哎。 乐器啦，乐器。 Okay, get it， 乐器。 Musical instrument。那你说这样的 music instrument 到你的手边的时候，你会，你当然会忍不住要去 you know, 一把拿过来给他演奏啊？ 演奏啊，对啊。 演奏是人吗？ 一定要演奏的啊！我跟你说， okay. 你要是在那个 circumstance 下，你一定也会演奏的。 嗯， 怎么可能不演？ 那是一定要演奏的啦、啊！拜托，已经去了。 而且那是第一次哎，你 first time 一定要 wild 一点啊！ 第一次他都是会就是相对于保守一点，可能就是多去几次之后才会 wild 起来。 我没有，就是一次到位。钱要花的值，我本人很抠，就是 所以那个，所以那个 strip club 就是他们是就会真的会就是脱光吗？ 当然，那不然谁要看啊？ 哇、wow, ，我还没有去过哎 ，L A 好像没，好像没有哎，都是去 Vegas 才会有的。 对，我感觉就身边听到美国来加拿大的都是就是什么一直说 Vegas。但是 Montreal 还蛮多这种的，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内有三五家，而且都很便宜。哦，那个 stripper， 我之后还在听着上和他匹配了，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 长什么样子啊？ 嗯，我觉得他是那个黎巴嫩还是什么摩洛哥的，但他就是 哦，就有点中东的感觉是吗？ 我感觉他以为我是侄女，当然因为我自己把自己的资料设置的是侄女。 天哪，你整个 catfish fraud， 直接举报你啊！ 因为 you know 你一直在一个地区之后，你知道最后就没有什么匹配啦、啊，就会很落寞啊。然后由于就是 Jackie 主播转型，你知道长发披腰，然后那个 披腰吧 ，you know 就是非常的美丽。那你设置成侄女的时候，就是很容易 catfish 到很多优质的菜啊。 有吗？ 有哎、欸、哎、欸，我跟你说，我把自己资料改成，你知道我改成自己资料的改成侄女的契机是，我的一个侄女朋友，就我们那天在比自己的那个 Tinder like 有多少，然后我以为自己大概，我也不知道我是多少个，因为我没有开会员，我只知道是99家，我想说应该很多吧，因为平时有匹配很多。然后他有开会员，你知道他有多少个吗？ 999家 ？No， 会员是可以显示 accurate 的数字的。他刚来 Montreal 开了会员，一个礼拜内有7000个 like。 喂，这个就只是就是所有的人 like 他，不是他的 match， 对吧？ 对，就是只是 like 他。 很有市场哎，7000个真的很多。 没有，我跟你说，就是你只要改成侄女，当然就是你要好看的侄女啊。然后呢？我就把自己资料，我想说不行，我不能认。 好看的是，只要是好看的，不管你是直女、直男或者是同性恋，应该都有很多 like 吧？前提就是好看啊。 我感觉同性恋也不会到一周有7000个哎。 我觉得不一定哎，我就要看你在哪。我觉得在 LA 的话，我说实话，就是 Tinder 到现在就是，就比如说我在之前的那个地方，那个 Tinder 有时候就是会刷到就是没人的，你知道吗？就刷到没人的状态。LA 就不会 ，LA 你永远刷不到底，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个人。但是大多数都是左滑了，因为大多数其实都可能就是不是你的 那种 type。 刷到没人也太想哭了吧！我以前在苏州的，不好意思，我以前从夏威夷飞到苏州出差的时候 ，Jackie 主播在苏州出差的时候 ，Jackie 现在就是 jobless, unemployed， 哪来的什么 job？ Jackie 还在念书好吗 ？Jackie 是学生妹。然后呢 ，Jackie 主播在苏州出差的时候，就是刷 Tinder， 就是真的在70公里以外，因为都在上海。 OK。 然后每一个匹配都是在上海的那种非常 sketchy 的 drag queen， 黑人老外。 对，就那种 you know English teacher。You know like 就那种很邋遢，然后觉得自己就有个 dick 就了不起，然后就是走遍天下，你知道。很想杀人、 啊、我给大家讲我在国内的经历吧。有一年暑假我跟我朋友去上海玩，然后去上海的时候我们当时进去之后就外国人还蛮多的，当时那天晚上就是有一 一个 group 一群那个外国人，然后就有男生有女生，长得都非常好看，都很像那种模特，然后年纪看起来也还蛮小的。之后我们朋友就开始去那舞池跳舞，然后这个时候在舞池就发现有一个老外，你知道吗？就个子还蛮高的，但是我当时真的就已经喝到，就是眼睛有点看不清人，大概知道这是一个外国人，就我开始在跳舞，你知道吗？然后之后，我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有点记不太清，但是好像就是，到 你吧， 没有，很夸张，没有，因为那个还是在那个舞池，然后而且那个不是上海 gay bar，是一个直人 bar，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夜店。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有点喝多，我也记不太清，你知道吗？然后好像有被他，就是跟他去厕所。 你这个不要脸的妓女，刚还在那边，我在那边说我花钱在那边。给我搞那么夸张，做出如此淫贱、下三滥的事， 你是花钱给别人吹哎，我这个就是像， 你那个厕所哎，厕所哎，中国有蹲马桶的脏脏的厕所 夜店自带洗手间啊，夜店厕所嘛，对吧？ 哎。 但是当然已经喝懵了，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下哦， 我觉得你讲不清。 我其实。不是，我跟大家说真的，我其实真的已经有点忘记，I'm very forgetful，you know，我其实已经有点忘记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有可能就是 没有发生。 我自己是在幻想这个事情，感觉有发生，但实际上没有发生，因为我朋友当时也都在，你知道吗？所以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没有，这一段我一定会完整播出， 这一段是必须要剪掉的。 一定会完整播出。Melody 主播的那个形象建立就在第一期的这段内容。 这是一个 dirty fucking whore， 对啊， 这 club 里面随便那个演 你 奏 这 乐 个 器 完全比我至少还是懂得尊重市场规则， ？How？Oh 有付钱哎，我是通过钱来， my god，他又不是一个 stripper，他就是一个路人啊， 而且还在上海 上 那 海 个 夜店。 夜店的 toilet。 To be honest，我真的有点忘记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 一定有发生。 OK，anyway，对，因为我们当时去就是也没有想到说要去那个 gay bar，但是之后有一天我们去了，好像之后有一天我们去了 gay 啊， bar， 卢卡蛮好玩的耶。 但因为我们去的那天时间不对，不是一个周末，我们去的是一个周内的，因为当时是暑假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我们当时真的完全没有去过 gay bar 的地方。然后在网上搜嘛，然后第一个出来结果可能就是 Luca，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去了就很无聊，因为那天晚上就周内周三还是周四晚上吧，就没有人，就几个很明星的人坐那儿都在喝酒，也没有人在跳舞什么的。然后去那儿逛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夜店玩了。 哦，讲 但 到 是夜店不一样哦，夜店就是可能就是正常的 weekday 晚上也很拥挤，就有很多人都去。夜店在玩，但是 gay bar 就不一定。 gay bar 却尤其是国内国外对，就一只有周六周。 挑时间，对。 讲到卢卡，我有一段故事可以讲，还蛮精彩。就是我跟我的上一任也是西餐，然后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波兰西餐，而且是一个 PUA。我现在分手，我才发现他是个 PUA，就是很讨人厌，把我搞得就是精神恍惚那种。然后呢，我们当时从，我从夏威夷出差到苏州之后认识了他。我们从苏州，去上海玩。然后我们去上海玩的时候，我们订的那个，酒店还是什么的，直接给我不能 check in，you know why？因为他当时的护照。给到中国领事馆去续签了，然后中国管得非常严，你如果没有证件，你就不可以入住。哎，我说他是 个 我， 人 check in 就可以了 对， 吧？ 我说他是客人，他说不可以，我们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客人，所以我们不会让他以客人，就这么过分哎，你知道吗？我感觉是歧，我觉得是歧视 TXL，我觉得是故意的，就整我。然后呢，我们就说那我们就重新立刻重订一个，就没办法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重新订了一个贼便宜的 Airbnb，因为就是为了省钱嘛，毕竟已经浪费了那个酒店钱。然后那个还是在一个， 就没办法入住哈。 没有哎，我就发现上海真的楼会老到很夸张哎，我们那栋楼老到是那种就是会嘎吱嘎吱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 底刚走进那栋巷子里，还有一只大大的死老鼠，我超怕老鼠的。我本人不是那种就是看到虫会尖叫的，没有，但是我对老鼠真的是很害怕。我看到虫子我可以杀死它，但是老鼠我真的会心里有很大的障碍。 哇哦！ 然后呢，那个 请你家，请你来我家去帮我杀虫。 哦，那可以，我杀虫还蛮大胆的，我蟑螂都敢直接捏死。 Oh、my God。Okay. 好了好了，继续讲那上海啊， 好偏。好了，那个民宿我也不想仔细讲了，反正就很差。然后呢，那个但是那个民宿离卢卡非常近，那我们一定要去啊。那好像是周五晚上，人超级多。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吗？整个就是你知道我这个形象在国内就是不可能吃得开啊，不是吃不吃得开问题，是无人问津，孤苦伶仃。 这是真的，这真的是比较属于那种 untraditional 的那种。 Yeah， 我在路，大家就是你知道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对，大家可能就只是以为你是侄女来陪朋友这样。 但讲到这个我也很生气，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 minority 还要歧视 minority， 就算了，这个话题太深，先不要深讲。然后呢，我们当时在那边跳舞的时候，然后那我就不受欢迎，但我还是会有一些非常 sketchy 的老外，你知道吗？会过来跟我干嘛干嘛的。然后呢， 干嘛一拳给他打飞啊？干嘛？ 没有，那个 X 他就是那种，他就是个 slut， 他然后他就跟那个他在厕所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老外，然后就把他说要介绍给他英国的朋友，也是老外，但是当时我已经跟他说了我是他的男朋友，那个英国人要把英国人的朋友介绍给我当时的男朋友，那个波兰人。 okay. 然后我、嗯哎，他直接 ignore me， 你知道吗？就他就是 你男朋友， 两位都是。就是我首先我就先跟那个英国人说，我是他男朋友，然后他就 ignore me， 就我超气的，你知道吗？我就感觉就是那种对亚洲人很不尊重的白人。然后呢，最气就是我的当时的男朋友还跟着他走了。 你不是说你那个男就是那个英国人要 introduce 另外一个外国人给你？ 呀、yeah.。他跟他走了， 走去哪？回家吗？ 不是啊，就是那个club 的某个地方坐着，然后 I don't know。然后我当然我也是有尊严的，虽然说我刚才谈的时候被他 PUA 到，真的会很容易没有，但是我想说我底线还是有的。那我当然是愤怒，就是走出啊，就跑走了。然后呢？然后你知道，就过了一会儿，他就被保安抬了出来，因为他已经彻头彻尾的醉了，然后说我一直在找你，那我觉得我是不信的。然后你知道他醉成什么样吗？我们那一天哦，那个酒店啊，不是我们的 Airbnb 离卢卡只有1公里吧，本来就好好的可以走回去，你或者打个车。他醉到连续不夸张，我知道 Jackie 主播很爱夸张，我本人，但是我没有夸张 Melody， 他给我整个接二连三，他给我8辆出租车，包括网约滴滴车，全部拒载，就醉到 太醉了吗？ 醉到司机拒载，然后有几辆好不容易叫到，而且当时你知道卢卡门口打的，你也知道 TX 要有人有多多，到凌晨2、3点的时候根本很难打的，就等排队排几百位的那种，你知道吗？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然后可能载上了，有的还愿意载一下，是不是？没载多久，他开始吐，司机立刻说下车下车，这钱我不赚了，就这么夸张哦。我们离1公里叫了大概8到10辆网约加出租车， 就是看他太醉也没有怎么样，就不让他上车吗？ 对，他因为他一直在吐，然后一共这么长的时间，大概已经过去了2、3个小时，天都快亮了，我们一共只移动了200米不到。 天哪！ 然后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吗？嗯、 对， 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吗？最后是开电瓶车经过的上海本地路人对本 Hawaii Jackie 主播说，你要不要就是报警算了，他说这个你真的回不去怎么办，因为我刚简短解释一下。然后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吗？我就打了120，他就被送到医院去急救房，然后输液了， 因为他实在喝太醉是吗？ 你说我整个经历太夸张了，就是然后就是 天哪，我直接翻脸啊！我当场会翻脸的。 你那我问你， 发生啊？ 你当时翻脸有什么用？你就真的把它扔在路边，不管自己回去睡觉？ 我就会把它扔在路边，我就自己回边壁睡觉。 不可能，你真的做出来吗？把它扔在路边 ？Jackie， 你自己想想看，他在酒吧里面都能够把你就是整个 ignore，就假装没有你这个男朋友在，然后去跟，而且这不是就是去跟另外别的人去干嘛干嘛，就是你就是他当时在里面干嘛，就跟另外那个英国人是 我不 在。 知道啊，但因为那个我出来之后，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他就被抬出来了。 就喝得太醉， 对， 那说 然 明 后， 当时就已经有点醉，是吧？ 对，然后我本来也有点醉，但是我被这个事情搞得我都吓得就惊醒，整个就 清 一点 醒， 都不醉了。然后，而 哇， 且我问你，真的，我觉得你到了那个 circumstance 下，你肯定也不可能说真 可 的 能 做 真的 这 是 样 不 子 会， 嘛， 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那边了。 因 但 为 是我 如 觉得 果这个 很 是有 清 生 醒。 命危险，他要是真的被撞了还是什么的，或者真的就喝太多。死掉什么？我肯定是要负责的，就怎么会都会找到我身上来的？ 当然不要负责你啊！你又不是给他灌酒的人，为什么要你负 不 责？ 是，但是我比如说我是我刚一起来的，我们住在一个 Airbnb，他肯定会说你为什么抛下你的朋友不管？可能我确实到最后不用负法律责任，但是这会很 这 复 就是 杂 我心里面会有那个负担啊。 呀。对，你自己想到那些程序什么，最后要来调查，肯定也会找到你头上，就很烦的，知道吗？ 哦，扯太远了。 没有，我是当时真的有想这些。他万一真的，有的人醉了会死掉了，你知道吗？而且被撞了还是什么的，这很烦啊！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 的 你当 话， 时是有想法，就是说要不要把他一个人扔在那边自己回去 那当然一定是有这个想法的，很强烈啊！ ？No。 而且我搞到就七八点，那个上海都整个繁忙又开始繁忙起来了。 早上7、8点， 对啊，然后你知道我就气到怎么样吗？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小肚气肠，我就 气到 气 给他 到。 们输液里面打了一管空气。 没有，我就气到直接把他那个钱包里的钱全部拿走，然后出去吃了一顿好 那这是一定的啊，拜托。 对啊，我气死了。然后我 哇， 后来 这 就 顶 还， 真的还蛮值得生气的 而且他一点不懂得感恩，你知道吗？哦，他每次都是这样，他就是完全不顾，只顾自己。他有一次喝醉，喝到在 KFC 拉屎拉到身上，你敢？我没有。 恶心啊！ Melody, I promise I'm not exaggerating. 我没有在夸张。 他怎么这么爱喝酒啊？ 不是，他不是爱喝酒，他是 他自 not 己不会。 responsible，你知道吗？他没有那种责任心，他也就很自私。我超，他是我谈过我最恨的一个人，我恨不得就手劈了他。我跟你说。 所以他就是那种，就是出去玩喝酒的话，就完全就是没有在 care，就是喝醉之后该怎么办，就是想着有你在就 没有， 这个意思。 对，我跟你说，我在那种感情中很卑微，他就是感觉我就是一个老妈子，他什么就是我反正 很 就是， 可怜啊。 对， 那个英就是英国那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哎。